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5月8号星期一，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5摄氏度。 接下来是新闻提要。 5月8号起，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将正式开通，集中采集适龄儿童升入小学和初中的信息。北京市教委提示，采集先后顺序与入学顺序无关，家长无需扎堆赶早。 5月6号，从津巴布韦引进的12只非洲象在上海旅居近5个月后正式落户北京野生动物园。这些非洲象在4到7岁之间，取名为招财、进宝、顺心、如意、和气、志祥、玉饶、玉环、美轮、美奂、福寿、康宁。 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京港地铁了解到，京港地铁 M 地铁影廊项目携手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在地铁4号线宣武门站举办主题为艾特所有人看路看世界的丝绸之路主题影像展。乘客可以参观主题车站，乘坐丝绸之路专列，感受西域文化。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5月8号起，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将正式开通，集中采集适龄儿童升入小学和初中信息。北京市教委提示，采集先后顺序与入学顺序无关，家长无需扎堆赶早。目前，北京市各部门已经建立联网审查机制，虚假入学信息无法通过验证，还会影响适龄儿童入学。如果逾期不参加学龄人口信息采集，将不能建立学籍，也无法正常入学。本月8号到31号，北京市将完成2017年北京市小学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工作。适龄儿童少年需要登录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进行统一的信息采集。市教委提示，平台登记的手机号码将用于接收入学各阶段信息，家长务必填写正确。根据目前北京市中小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全市中小学生电子学籍系统将依据小学和初中入学服务系统确认的入学结果建立新生学籍。不参加学龄人口信息采集，不能建立学籍，无法正常入学。进行信息采集之前，适龄儿童需要先选择进行入学登记的区，在规定时间内在小学入学服务系统进行注册，并填写详细信息，信息真实性审核通过后可打印信息采集表，到学校登记报名时要出示信息采集表。 需要提示的是，京籍适龄儿童需按区教委划定的学校服务片参加学龄人口信息采集，不能跨区。非京籍适龄儿童需在五证审核通过的区进行采集。如果换区登记，可能会延误孩子片内入学机会。市教委介绍，在信息采集完成后，未被学校确认接收入学前，如需变更区，在采集时间内，家长可自行注销并重新注册。 此时原信息采集表作废，入学时以新采集表为准，但在采集时间之后，由于换区登记所造成的时间延误可能会影响孩子片内入学机会。本市已经建立了与公安部人口信息查询系统联网验证审核程序，所有注册信息将通过公安部人口信息查询系统进行对比验证，以公安部系统数据为准。如果未通过审核，首先请家长对照身份证、户口本等证件检查信息填写是否有误，如果有误，请撤销信息，按照正确信息重新进行注册。市教委明确，家长在登记时一定要认真核实信息的真实准确，在验证环节发现是虚假信息，该条登记无效，将影响孩子正常入学。另外，集体户口适龄儿童的信息采集的流程与其他本市户籍儿童一致，超龄的孩子可到所在区教委进行审核后，由区教委代为注册。 本台消息，5月6号，从津巴布韦引进的12只非洲象在上海旅居近5个月后正式落户北京野生动物园。这些非洲象在4到7岁之间，取名为招财、进宝、顺心、如意、和气、志祥、玉饶、玉环、美轮美奂、福寿、康宁。最大的公象叫进宝，身高1米8，攻击性强。美轮美奂姐妹中，美轮大气安静，美奂机灵亲人，还是一门小吃货。每只象都有不同的性格，十分可爱。为迎接非洲象的到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做了充分的准备。新建非洲象舍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由地暖、暖气和空调组成的供暖系统，科学设计的通风换气系统、采光系统，确保为非洲象创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配备了专门的饲养人员和兽医等专业技术力量，保证饲养管理的专业性和高水平。引进的12头非洲象目前年龄为4到7岁，12岁到13岁将达到繁育年龄。届时，北京野生动物园将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非洲象繁育中心。这一群非洲象预期将于2018年5.1与游客见面。届时，新建的非洲珍稀动物展区将同时展出非洲象、长颈鹿、斑马、羚羊、非洲狮等多种非洲特有物种，为游客营造典型的非洲草原景象，展现非洲文化。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京港地铁获悉，京港地铁 MD 铁引廊项目携手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在地铁4号线宣武门站举办主题为艾特所有人看路看世界的丝绸之路主题影像展。乘客可以参观主题车站，乘坐丝路专列感受西域文化。记者在现场看到，地铁4号线的所有墙面、换乘通道均被丝路文化的相关图片、文字和手绘包围，既有国内西安兵马俑的故事，也有国外的风土人情和异域传说。地铁空间瞬间变身为时尚的影廊。京港地铁相关负责人介绍， MD 铁影廊是京港地铁于2016年发起的大型文化类公益项目。作为京城首个地铁影廊， MD 铁影廊充分利用地铁媒体空间，打造地铁内的影像展，让乘客在出行的碎片化时间内足不出地铁，感知体验各类风情文化。本期艾特所有人看路看世界主题活动，希望能为乘客带来丝路沿线国家的旅游风光、人文风情。京港地铁在4号线宣武门站打造成丝路主题车站，展示香港、荷兰、意大利等12个国家地区的建筑、美食、风景、文化，给乘客带来别样的文化体验。 本台记者靳诗萌报道，为了庆祝大兴区政协成立60周年，近日大兴区政协在政协活动中心举办了政协知识竞赛活动，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黄伟向记者介绍说， 是今年呢是我们大兴政协成立60周年，像我们准备了搞几个系列活动，这个知识竞赛呢是其中一项。这个我们搞知识竞赛主要目的呢，一个是展现咱们大兴6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成就，另外呢也通过这个展现呢咱们历届政协委员参与咱们大兴经济社会建设，然后共同和大兴人民一起奋斗的一个历程。咱们的这次参赛选手呢，主要是有以政协委员为主，然后有各民主党派、各专门委员会、各界别委员参与。咱们出题的范围主要有区情，然后还有咱们人民政协知识、统一战线知识，还有咱们大兴政协的历史，主要是这些内容。这次我们一共呢，各界别、各专委会还有各党派，一共有16支队伍报名参加咱们知识竞赛。经过2场预赛呢，最终有前6名进入咱们这个决赛。决赛呢，我们取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这样的，其实我们比赛的初衷呢，也不是为了比赛，主要是为了增进各位委员之间的友谊。然后呢，通过这次比赛呢，也是赛出风格，展现委员的风采。 请问，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协开展民族工作的主题是什么？ 是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紧张热烈又不失趣味的政协知识竞赛决赛结束之后，参加比赛的选手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选手任文涛说， 今天很高兴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一名老的政协委员，能参加我们政协组织的活动，做到了亲历亲见亲闻，然后为我们那个政协新一届政协在传播教育这种我们政协委员的执政三情找到了一个切入点。 选手张硕， 我觉得首先我是梳理了一下咱们人民政协的这些理论知识，以及包括人民政协的成立、人民政协的历史由来、统一战线的由来、统一口号的由来，这是对我来说作为一个政协人也是系统的补习了一下这个相关的知识。二呢，就是也学习了一下大兴区这系列，包括从立都、立朝、发展这些相关的知识，让我更加的热爱人民政协工作，也更加的热爱大兴这片沃土。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5月6号，北京市大兴区北京居然之家枣园路家居建材有限公司北侧，仅隔一条马路的小区门前，一辆私家车起火冒烟，情况非常紧急。如果任由火势发展下去，必将造成大的损失，更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大的威胁。不过庆幸的是，消防措施到位，正在巡视的居然之家微型消防站队员发现后，立即启动火灾应急预案，第一时间铺设消防水带进行火情处置，仅用5分钟便成功将火情消灭在初期阶段。感谢居然之家工作人员，你们真是太棒了。周边的居民纷纷鼓起了掌声，给微型消防站队员点赞。 据当时居然之家值班的马经理介绍，发现汽车起火后，微型消防站充分发挥救早灭小灭初期的作用。因为时间比较紧迫，队员们来不及着战斗服，便加入到灭火战斗中。工作人员充分发挥了日常训练的效果，成功扑灭了火灾，防止了火势蔓延。值得注意的是，在灭火的过程中，居然之家微型消防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起火的私家车旁一辆大客车进行了转移，减少了损失。大兴消防支队在接到110指挥中心调度后，迅速调派灭火力量到场进行后期处置。 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北京聚然之家枣园路家居建材有限公司根据大兴区防火委关于着力推进微型消防站建设的有关通知要求，于2015年初投入了5万多元购置了消防设施及器材，组建了微型消防站，目前配有18名微型消防站队员，定期开展消防演练，为冲得上打得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严格按照标准购置器材，加上日常定期的实战演练出来的过硬专业素质，才能让微型消防站队员关键时刻快准狠地处理掉火灾。 本台消息，5月6号上午10点，由中国建筑学会和北京建筑大学联合主办的“一带一路”历史建筑摄影手绘艺术展，在中国建筑师作品展示馆开展。这次展览共展出国内外历史建筑摄影162幅，手绘作品90幅。展览由中国摄影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业委员会委员林明树策展。展览得到北京市大兴区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据了解，展览部分分为摄影作品和手绘作品两个部分，其中摄影作品部分自2017年2月份开始以来，经过4个月的征稿和整理，共收到国内外师生及摄影爱好者历史建筑摄影作品3801幅，其中国内建筑摄影作品2746幅，国外建筑摄影作品1055幅。经过评审，评选出历史建筑摄影作品162幅，包括国内建筑摄影作品91幅，国外建筑摄影作品71幅。手绘作品部分由北京建筑大学、米兰理工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等高校集中征集，涉及中国、意大利高校师生手绘作品100多幅。 接下来请听新闻专稿。宁愿一人脏，换得万户净。曹进军，男，生于1975年，中共党员，现年42岁，大兴区亦庄人，2016年6月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1996年底，21岁的曹进军从部队转业，1997年进入北京新捷环卫服务有限公司，成为一名环卫工人。25岁便走上了粪便抽掏一线，20年来，他的工作岗位始终没有跳出环卫圈。我曾是军人，现在是党员，工作尽职尽责是天职，这是曹进军的口头禅。他用20年如一日的执着坚守，深刻诠释了粪便清掏工的伟大。1997年。22岁的曹进军从部队转业后，进入北京新捷环卫服务有限公司。此时，曹进军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从帅气的兵哥哥转变为环卫工人，干一份在很多人眼里又脏又累的活，心里难免有落差。说心里话，一开始其实挺委屈的，也爱面，担心别人看自己的眼光。曹进军坦言，后来就慢慢想通了。这不仅是一份工作，也是一份责任，即使有些委屈，也必须咬紧牙关坚持。 2000年，曹进军的岗位有了变化，放下挥舞了3年的扫把，转行当起了司机。可这个司机却无人眼红，相反，在同事们看曹进军的眼神里，反倒多了些同情。原来，曹进军的新工作是粪便抽掏车司机。谁都知道这活儿又脏又累，一年四季没有个舒服的时候。那时候的粪便抽掏车和现在的根本没法比，基础设施十分落后，空调暖气等都是天方夜谭。回想起最初的日子，曹进军虽记忆犹新，但却从来没有喊过苦，也从来没有叫过累。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曾是军人，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服从领导安排，工作尽职尽责是使命，更是天职。粪便抽掏工每天的工作就是撬开化粪池的井盖，将抽掏车上的软粗管插进化粪池开始抽吸。 曹建军告诉记者，他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掏粪工作时的情景。 第一次没有经验，没有扶住吸粪管，一不小心溅了一身的污水，那个味道终身难忘。常年和粪便打交道，粪便溅到脸上身上是常有的事儿。亲戚朋友有时也跟他开玩笑，你做点什么不好非得去掏厕所，但曹进军每次都坚定反驳，粪便抽掏工不丢人，我没偷没抢为什么不能做。说起工作，性格内向的曹进军却能侃侃而谈，干一行爱一行，不够还要懂一行，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在开发区的大街小巷穿行17年的他，早已将每一处公厕、每一个窨井的位置熟记于心，甚至连哪个企业该进行清洁了，他都心里有谱。每天行程近100公里，日清粪便6-7车，多达几十吨。最难忍受的是在盛夏高温季节，工人们常常被熏得满眼是泪，频繁呕吐，还得提防浓烈的沼气随时有爆炸的危险。到了严寒的冬季，公厕内的污物冰冻如石，他们要用铁锹或镐头将粪便一点点刨碎，再一车车运走。一阵工作下来，总会忙得满头大汗，两臂发麻，双手常常冻出口子，血迹斑斑。 曹进军告诉记者，化粪池管道堵塞是工作中最大的难题。由于管道的直径只有1.5米，在井下只能跪着一点一点的清掏。此外，由于井下环境恶劣，一般只能在井下工作5分钟，然后再换另外一个人下去接着掏，这样反复轮换才能完成清掏工作。2016年夏天，一处居民小区的化粪池由于管道堵塞造成外溢，污水到处横流，散发着恶臭，几十户居民连门窗都不敢开，那个气味太难闻了。接到通知后，我们迅速赶往这个小区，在34摄氏度的高温下，曹建军连续干了2个多小时，才把粪便和污水抽吸清理干净，累得都直不起腰。但路过的居民纷纷捂着嘴捏着鼻子投来嫌弃的目光，当时天气那么热，可我心都凉透了。曹建军说，苦点累点这都不算什么，就怕大家不理解。因为常年跟粪便打交道，曹进军都觉得自己被熏透了，不干活时身上也有一股臭味。每次出门干活，到了吃饭的点儿，我们都不敢进饭店，只能蹲在角落里喝点凉水，啃点馒头和面包。上下班不敢坐公交车，生怕身上的气味影响别人。虽然烦恼不少，但曹进军对这份工作却有自己的理解。掏粪工作脏苦累，却是居民生活所必须的，总得有人干，居民的需要才是硬道理。说话间，曹进军又拿起钥匙，再次走向了那辆独属于自己的车，号为京 AQ9071 的粪便掏粪车，马不停蹄地奔忙在掏粪的路上。 本台消息，4月23号中午，一名男子扛着几个包袱，从河北方向逆行徒步进入了凤和营检查站。只见该人蓬头垢面，天气已热，却穿得里三层外三层。民警将他拦了下来。经查，男子没有身份证件，也不知道身份证号码，说起话来也是吞吞吐吐，像是有所隐瞒。民警进一步盘问，男子提供了一个叫张小辉的姓名，但查无此人。凤和营检查站站长郑杰耐心地和这名男子交谈起来。半个小时后，男子终于说出实话。原来男子姓张，1998年张某19岁，从老家河南外出打工，因没有闯出什么名堂，一直靠拾荒四处流浪，走了大半个中国，20年间从未和家里联系过。从张某的言谈中能感觉出，他并非不想家，只是太顾及脸面，20年没跟家里联系，父母兄弟姐妹肯定十分想念他。郑杰想到这里，决定想办法跟他家里取得联系，把他送回家。 虽然离家20年，但张某还能准确说出哥哥家的家庭住址。根据这一线索，民警找到了他的哥哥。但是出乎民警意料的是，民警打通电话，张某哥哥抵触情绪很大。民警打了3次电话，张某哥哥回复说，你不要给我打了，我不会透露我和我弟弟的身份信息，之后就再也不接电话了。无奈之下，郑杰只好联系当地派出所。5个小时后，张某的哥哥打来了电话。原来在张某失联的20年时间里，有很多人提供线索索要钱财，所以他才会如此警惕。郑杰拍了一张张某的照片发给了他的哥哥，他变化挺大，人都老了，但是我一眼就能认出来，肯定是受苦了，以他的性情肯定不愿意回来，嫌太丢人了，我理解他。看到郑杰发的照片，张某哥哥确定此人就是失联近20年的弟弟。当晚，张某的哥哥驱车10个小时赶到了北京。张某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没脸见家里人。但在郑杰的努力下，张某终于想通了，同意见哥哥。第二天，郑杰特意准备了干净的衣服给张某，并安排他洗了澡、刮了脸，请驻站武警战士帮他理了发。4月24日一大早，张某哥哥赶到了检查站，分别20年的兄弟二人在检查站的会议室见了面。见到哥哥，张某比较平静，哥哥一直拉着弟弟的手，一直看着弟弟。20年间，他为了找弟弟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哥，来到院内，张某终于按捺不住，上前抱住了哥哥，兄弟俩紧紧抱在一起。哥哥用力拍着弟弟的肩膀，好弟弟，跟哥哥回家。说完，眼泪又浸湿了脸庞。临行前，兄弟俩跟民警拍了一张合影照片，哥哥禁不住再次落泪，并给民警深深鞠了一个躬。 本台消息，健步行是很多人喜爱的运动方式。2017年5月5号上午8点半，大兴区迎海镇南海家园2里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楼门长和南海家园4里社区居民近200人，在南海子郊野公园开展了环湖健步行活动。这次活动致力于通过有氧健步行活动来倡导健康、环保、绿色的生活理念。活动当天，所有参加人员热情高涨地早早来到南海子公园入口处，工作人员简单介绍了环湖路线及活动内容。只见参加活动的居民们一身运动装，在骑手的带领下出发了。健步走大军犹如一条长龙走在环湖路上，大家共同拎上环保袋，边走边清洁沿途白色垃圾，用行动来维护公园的环境，来宣传绿色生活的理念。一路上，健步走的队伍一边健步行，一边谈笑风生，很快到达了目的地。这次健步走共行走了5.5公里，最后回到出发地。一些平时热爱体育运动的老党员，尽管年事已高，但是精神矍铄，一直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在队伍的前面。通过开展健步行活动，不仅激发了大家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还走出了健康，走出了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景安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在清风里转，在飘着香的心花上转，在沉默里转，在孤独里转，在结着冰的湖面上转，在欢笑里转，在泪水里转，在人笑着的生命里转，在 衰老的容颜。 北京时间20点整。